今天我原本要继续我们《使徒行传》的释经讲道，可是因为下礼拜我就回台湾应该说礼拜一一早礼拜一早我就回台湾，然后我希望把下个礼拜我们提的内容能够更清楚的来说明今天的题目叫做三棵树的故事不是三只小猪的故事，是三棵树的故事什么叫做三棵树的故事呢？我们去看下一页。上礼拜如果各位还记得上礼拜的讲道，提到了保罗到雅典去传福音，对吧？到欧洲，到雅典，在这样希腊罗马的文化集中的一个地方，最大的一个城市来传讲福音。当保罗到那边之后，看到的是什么？满城的偶像如果各位读过一些希腊罗马的一些神话也好他们有各种不同的神明这些神明就好像人一样而且每一个神明都有不同的功能，不同的功用有的神明是掌管爱情，所以他们有爱神，对不对？那有的神明是掌管美丽 beauty美容美貌有的神明是掌管经济，掌管生产掌管财富，还有的神明是掌管战争。你会发现每一个神明，每一个看得见的神明或是这些偶像，其实都代表了什么？人心里面的一个欲望，人心里面的一个希望，一个盼望。他们希望得着爱情，他们希望物产丰富经济起飞，他们希望打仗能够得胜他们希望身体健康等等。所以其实每一个看得见的偶像怎么样，他背后都有一个看不见的期待，看不见的期待这些期待有些是很好的，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期待看得太过重要，以至于我得不着的时候我就活不下去了，这就成为一个偶像，这就成为一个偶像。最近我在上一门课网络上一门课是新民神学院他们教牧博士班他们先修的要必修的一个课程，叫做Dynamic of Biblical Change。 什么意思呢？他这门课前面三堂就在讲这个问题，他提到了如果我们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要真的获得突破跟成长一定要先除去我们内心的偶像。你内心有偶像吗？在座各位弟兄姊妹 多多少 你不要说你没有我自己有，而且常常都必须要抵挡那样子的一些试探，一不小心就落入那样子的一个陷阱当中。因为什么是偶像？就是任何一件人事物，假使你没有得着，你就觉得我活不下去了。这个偶像是你安全感的来源，是你价值感的一个来源。这偶像也许是别人的肯定，也许是你社会上的成就也许是你身体的健康，你财务的这些安全感等等，有许多是好的事情。但是一旦你用这个来占据了你的生命，你得不着它，你心里就非常的痛苦。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怎么样？他的愁苦必加增，这就是偶像。那有人说我没有偶像我已经信主了，我是基督徒那有一些心理学家他们喜欢研究人的梦，也许可以做一个参考。你最近有做一些噩梦吗？ Nightmare。 在噩梦里面你最害怕的是什么？你害怕失去什么？有一天我太太做噩梦睡我旁边 我就邀请他，好，后来早上告诉他做什么，我想到啊，我的数学考不好，哇，都已经我们四十岁的人，我们想到数学考不好。有一天晚上我也做噩梦，我梦到我还在当兵，哇，其实对我们当过兵的人而言哈，当兵痛苦的不是因为身体上的负担啊，而是因为我们失去了自由。对我而言，我最爱好的就是自由，自由自在。当兵你没有自由，你连洗澡都没有自由啊，没有自由 ，you are nightmare。哎，回想看看你有没有做过怎样的噩梦？你所最害怕的事情，那个可能就是你的偶像，你害怕失去他，他对你而言太重要了。当然有人可能说啊，我没有，我很少做过噩梦，我只做过美梦啊。有一天我早上起来想，哎，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哎，我想到我还是高中生，啊，穿着我高中的制服，然后旁边还坐的一些女生我不认识的，一些高中女生，她们穿着绿色的衣服，哦，我多么想回到我以前高中的时候啊！很可惜，高中只有三年就过去了。是吧，你再也不能回到以前那样子啊的时候。这是你的偶像，这是你的偶像啊！你一直想维持在我是第一的，我是最好的 ，I am the best 啊，那样子的情况，这是你的偶像。那怎么样来看到查验你内心的偶像呢？我们当中有很多就是营养专家、美食专家哈，告诉我们说你吃什么。怎么样？你就像什么，对不对？你吃大鱼大肉啊，你就像那个样子啊。你长得就是像这样子，你的脸就是这样子哈，啊。如果你吃的是青菜水果啊，有机的啊，怎么样？哎，对对对。其实有比吃更重要的啊，不仅吃什么像什么，你拜什么，你就像什么，你相信吗？你崇拜什么，你就像什么。比如说我喜欢，我像希望像比尔盖茨，啊，你就会努力工作；我希望像 Michael Jordan，啊，我就去练打球；像 Tiger Woods，啊，你拜谁，你就会像谁，你的心思意念就会在他的身上。你所崇拜的，也许是某一个人。也许是就是你的儿女，你把你的心思意念都集中在他身上，你拜谁你就会像谁，而且你就会说那样子的话，做那样子的事。所以为什么各位看到我们周报哈，我们的主日崇拜的程序都是敬拜，以等候祷告来敬拜神，以扬声赞美来敬拜神，聆听信息敬拜神，我们回应奉献也是敬拜神，我们领受祝福也是敬拜神，我们待会哀宴彼此相交彼此关怀也是敬拜神。所以敬拜这件事情是多么的重要。你敬拜神，你敬拜谁你就会像谁，你梦到的也就是他。如果你敬拜的是神，你得到了自由，这位真神，你敬拜的是其他的，你就受到他的辖制。好，我们继续来看，好，来看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经文，耶利米书十七章一到四节，各位有没有觉得很讶异？很讶异，这群人是谁呀？以色列人，犹大支派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人？他们是神的选民，是神特别祝福的一群人。啊，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他们得着自由，对吧？他们的先祖摩西跟神面对面，神赐律法给他们，所以他们是一群被神格外恩待的一群人。可是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他们在拜偶像，拜偶像。不仅他们自己拜，他们儿女也在拜这些偶像，在山上，在水边啊，各样不同的偶像。你有没有觉得很讶异？为什么这一群神的百姓，他们曾经经历过神的大人， 大能，但是如今呢，他们仍然在拜偶像。为什么神的儿女仍然在拜偶像？为什么神的儿女仍然在拜偶像？ 因为他们有抱怨。 哦，我们看到他们一开始是在旷野里面就抱怨，对吧？抱怨没抱怨什么事情啊？ 吃没有水。 哦，没有水，没有肉可以吃。OK OK， 他们因为没有肉可以吃，就抱怨神，是吧？各位，你会为什么事情抱怨神吗？他们因为没有肉可以吃，就抱怨神，所以可见这个谁比较重要？什么比较重要？有肉吃比较重要啊！啊，我们知道一些弟兄特别喜欢吃肉啊，有肉吃比神更重要，所以为了有肉吃，他们可以抱怨神。那对于我们而言，我们可以太多的事情可以抱怨神，我们想得着的没有得着，我们就可以抱怨神，是吗？这就是神百姓内心的偶像。还有呢，他们后来在旷野里面做了一个金牛犊。为什么他要做一个金牛啊？ 以为眼睛看得见的才 是 对的。 是 最靠 他们把自己的耳环、项链、戒指拿下来，投到炉里面融出来，做了一只金牛啊！他们就看得到，不仅看得到，这个神就是被他们可以掌握、掌控的，因为是我们做出来的。哎，我们希望有一个神是被我们控制的。你去看民间宗教，每个信仰都是这样子，他们希望这个神是被我控制的。我去买乐透，你要帮助我中奖。我考试，你要帮助我考上第一志愿。我做生意要帮助我成功啊！我身体不舒服，我希望你赐福给我，让我马上恢复健康。如果这个神没有办法垂听我们的祷告，照着我们的心意，我们就换一个神吧。你发现许多人信耶稣刚开始也是这样的心态，因为我拜了很多不同的偶像都没有效，所以我换一个神，看看这个神可不可以多听我的话啊！我们希望控制神。哎，各位，如果我能够控制神，是谁是神啊？ 自己 啊，我就是神了。所以你发现，其实我们相信的是谁？相信的是自己。self help， 你看到市面上许多的书都是 self help， 我自己就可以帮助我自己。许多流行歌也是，我要爱我自己，我自己爱我自己爱得不够。所以我选择自我的救赎，我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努力来得到救赎。还有呢，神的百姓为什么拜偶像？有些教会传的福音啊，为了讨人的喜欢，把上帝描述成像圣诞老公公一样，发各样的不同的礼物啊。其实他在喂养每一个人内心的偶像。我需要成功吗？我需要富贵吗？啊，我需要金钱吗？我需要爱情吗？我需要这个，我需要那个。你就向神求，没有错，我们有这个权柄，神也给我们这个应许，向神求。但是这个是福音吗？这是福音吗？这是耶稣为我们而死的原因吗？啊，有许多虚假的福音的应许啊。请注意哈，我不是说神不会祝福我们，而是你看重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这样耶稣讲了一个比喻，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跟小儿子，对吧？小儿子要爸爸的什么？财产。他只要爸爸财产，他不要他爸爸，所以他就离家出走了吧，花光他现在所有的。那大儿子呢？大儿子要的是什么？还是财产，因为他爸爸欢迎这个小儿子回来，然后把财产又分给小儿子了，他就很生气的，对吧？你看这大儿子小儿子要的都是爸爸的财产，要的是爸爸的祝福，但是他们不要这个爸爸，他们不愿意跟这个父亲建立一个爱的关系。可他们不知道，其实有了这位父就有了所有。常常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只要神的祝福，我不要神。如果神没有照着我的方式祝福我，我可能我的信心就软弱，就冷淡了。这是我们的抱怨，这是我们内心的偶像。你看到这些百姓跟我们一样，这之所以为什么基督徒的生命灵命没有办法成长跟进步，就是因为我们即使信了主之后，仍然内心里 这个偶像不时的跑出来。那如何解决跟面对呢？来，我们来看下一段哈。各位，读圣经其实不这么难，上帝很体恤我们，他用各样方式让我们了解圣经。圣经里面有许多虽然是文字，可是看起来却好像一幅图画，我们说的是 allegory， 一个比喻或是类比或是 metaphor， 一个暗喻，让你透过这些看得见的图画了解它背后所代表的属灵的意义。你看到一个图画啊，现在的世代都是喜欢看图画，对吧？啊，不喜欢看文字啊，就算各位 text 出去也是，哎，加个笑脸出去，大家都喜欢看图画。各位如果没有跟上帝接上线啊，什么都不行了，就是把手看顾好。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些图画，看一些图画。 OK， 沙漠的杜松，什么是沙漠的杜松？请看下一页。在沙漠里面，这是荆棘的一种，这是荆棘的一种。为什么它会长成这样？为什么它会长成这样？ 吸取雨水营养， 没有营养， 没有雨水，没有营养，所以它就枯干了。还有，看下一页啊，哇，好乱啊！你的心思是否也是像这样子？你的生命是否也是这样子？不仅枯干，还一团的混乱。这是沙漠的杜松。再看下一页 ，OK， 黑色的啊，回到上一页来。不仅枯干，不仅混乱，几乎已经死亡了。你看到焦黑的、枯干的、死亡的，常常许多基督徒的生命就像这样子，沙漠的杜松。提到了，当我们倚靠这些偶像而不倚靠耶和华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子。这是第一棵树，第一棵树，你的光景是这样子吗？你的心情是这样子的吗？我们看第二棵树啊，第二棵树啊，我很快要讲，因为后面有蛮多的内容要分享。第二棵树是果树，果树，它栽在怎么样？溪水旁啊。各位喜欢，你是这棵树吗？啊，它的树枝、树叶啊，非常的饱满啊，然后就在溪水旁。没有任何的担忧，有全然的供应。不仅如此哈，它还结满了果子，啊，这个树是别人后来网络上啊，它上面还画了一个圣经啊，就像刚开始我们诗篇读的，它栽在溪水旁，对吧？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为什么呢？因为它昼夜思想神的话，昼夜思想神的话。好，再看下一页，哇，各位有没有想到耶稣？有时经过一个无花果树，看到上面没有果子，对不对？耶稣就咒诅这棵树，那树就枯干了。希望我们不是那个枯干的无花果树，而是长在溪水旁的无花果树，能够结满果子。这是一个依靠神的生命，栽在溪水旁的果树。你的生命是否是这样子的丰盛，这样子的不需要忧虑，不需要惧怕炎热来到？好，我们来看，那么如何能够从这个荆棘变成一个结满果子的果树？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吗？啊，我们自己的努力实在不够。所以谁是第三棵树？如果各位手上有圣经哈，在启示录第22章哈，这样说到哈，启示录第22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念给各位听哈。启示录22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这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 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宝座的羔羊，他仆人也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也和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远。各位看到启示录，再回想到创世纪的时候，提到了有两棵树，一个是分别善恶的果树，一个是生命树。很可惜，亚当夏娃选的那个判断善恶的树，他们想要自己来判断，以至于他们不能够接近那个生命的树。是真的有一棵这样的树吗？还是说谁是这棵树？如果各位看到启示录，就恍然大悟，原来这棵树不是别的，不是你要去像秦始皇去找一棵长生不老的树，这棵生命树就是我们的救赎主，就是耶稣。耶稣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我的肉我的血真的是可吃可喝的，我每个月在那边领受圣餐，对不对？你把耶稣吃进去了吗？这个生命树的果子，耶稣所说的，耶稣所做的，你吃进去了吗？因为师母不在，那在家里我就一个人，平常如果师母在家的时候，我们看吃饭的时候都这个都是师母控制遥控器的，他都会选择看 Good TV 好消息电视台啊，有很多的见证啊，非常的造就人。那师母不在了那我怎么办呢？最近我就在看这个湖南卫视啊 ，OK， 湖南卫视有一些歌唱节目比赛节目我很喜欢看，因为这个节目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啊啊。这个节目为什么很重要？因为各位知道，我们在国内，在内地，我们没有办法投票选总统、选总书记但是我们起码可以投票选我喜欢的歌手吧对，我们直接选举，投票选我喜欢的歌手，投票选我喜欢的歌，对不对？一首歌，一首流行歌，为什么受欢迎？因为它反映了我的心声，它为我说话。其实一首流行歌更接近我们的灵魂比起这些政治人物。那有一位歌手，那她是很资深的女歌手，那第二周的时候她拿到周冠军很不错。后来她就第三周她就变成第七名了。那第四周她就选了一首歌，是他们那个年代那个时代她觉得很感动她的内心的一首歌，三十年前70年代60年代30年前，这首歌叫做《太阳最红》，某某某最新，谁？他唱这首歌 ，OK， 他唱这首歌，他觉得他要唱给全国观众朋友听，因为他在那个年代是最感动他内心的一首歌 ，OK， 他唱完了就投票。各位知道他投票，我说这个节目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他投票是非常的公平的，因为他照不同的年龄层500位观众。10岁的、20岁的、30岁、40岁、50岁各年龄层平均分配，从全国各地来抽出了这500位。那这个女歌手唱完之后就要投票了，那结果她那一次只得到第七名，她被淘汰了，因为她的票数只有5%多一点点。5%多一点，也就是说，这个全国观众，我们做一次票选他们并不这么认为。太阳最红，这个某某人最亲我为什么说这个节目很重要？是这样，你可以了解到我们内地他们的转变，他们喜欢什么，他们不喜欢什么，对吧？那这位某某某，这位主席现在在哪里啊？ 坟墓？ 还没有，他没到坟墓啊，他在哪里啊？阴间。他在那个玻璃的棺材里面，对吧？ 对，太阳门那个广场 大家还可以去瞻仰他，就好像在台湾有另外一位跟他的对手，对吧？ 对， 他们对，他在哪里啊？ 他也在 对，你跟他最亲吗？他可不理你他可不跟你最亲。他们都在 坟墓里，他们都在棺材里面。30年前、40年前，他们是影响整个中国的人，这两位啊，我们那个时代我们也唱一些歌了哈、啊，我们也唱一些歌去歌颂某人，对吧？但是这些人都不在了，不能够回答你，不能够带领你，他们不再是伟大的领袖。但是有一位，他的坟墓空了，谁的坟墓空了？他的坟墓空了。他不仅坟墓空了，他复活，他跟他的门徒40天的时间跟他们一起吃饭，他做早餐给他们吃，然后门徒看见他被接到天上，坐在父的右边。所以谁最亲啊？如今谁还可以跟你讲话？谁还能够陪伴你？谁还能够引导你？所以谁是第三棵树？谁是这个生命树？好，既然如此，好，我们看下一页哈。OK， 那接下来我要发给各位啊一个小小的讲义哈。讲了这么多哈理论，我希望各位能够有一个实际的应用，实际的应用啊。我们分两边啊，来，这样画得快一点啊。那究竟我们要怎么样来分辨，来发现我们内心的偶像？我们知道这会拦阻我们的成长，啊，拦阻我们的成长。啊，各位手上就拿到了八个问题，然后它是两面的。有一个图，有八个问题。前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到第四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我们内心的偶像。后面第五到第八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移除、除去我们内心的偶像。所以啊，这张材料实在是太重要了。你可以用来自己问自己，你也可以用来辅导跟帮助你的孩子了解，哦，原来人心是这样运作的。这是圣经里面的心理学，用一幅图画，都有吗？好，都有。好，我们来看第一题。第一题你可以问你自己啊，你问第一个，目前有什么压力吗？你面对什么样的压力吗？目前啊，全部都是英文的，也许之后某一位弟兄或姐妹可以帮我们翻译成中文啊。目前遇到怎样的压力？目前你遇到怎样的试探？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遇到怎样的苦处？在哪里？在什么时候？是谁造成的？我想你我都有。有人也许是我目前遇到身体的软弱，身体的病痛。有的时候，有的人是我目前遇到我夫妻关系不好。有人遇到是哎，我的孩子很叛逆。有的是遇到哎，我的工作的困难，我经济的需要等等等等等，这是第一个 question one， 每一位都有，也许是一个机会，做生意的机会。所以各位再翻过来，好，看那张图，第一个问题就是最上面这个 heat， 这个热，刚提到了，在这个沙漠里面，这个太阳的光。这太阳光有的时候是好的，如果不太多，但是如果一直只有阳光没有雨水，怎么样？我就被晒干了。所以 heat， 每一个人都会遇到 heat 啊。所以后面这幅图就表现了刚才耶利米书第17章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一样，每个人都会遇到环境的困难跟苦处。好，遇到了怎么办呢？ Question two， 你要如何反应跟面对？你是如何反应跟面对的？你通常是怎么做？你遇到困难了，遇到痛苦了，你是怎么做？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你会说怎样的话？你会采取怎样的行动？你的情绪是怎么样？你会做怎样的决定？会怎样啊？带来怎样的关系？这就好像后面这个图啊的那个荆棘长出来的一样，你可能会抱怨，你可能会害怕，可能会生气，可能疑惑，可能会愤怒，可能哀伤等等啊。所以各位可以，如果手上有笔，在这个图啊，这个荆棘这一块啊，长出的这个字上面写个 question two， 刚才的 heat 旁边是一个 question one。 好，这是我们看到的外在的环境跟我们的反应，忧伤、沮丧、害怕、愤怒、抱怨等等等，就好像这荆棘的刺一样，刺穿了自己也刺穿了别人。第三点，第三个问题就是问题的核心啊。What rule you hijack your heart? 什么控制了你的心？什么绑架了你的心，让你做出了那样子的一个反应呢？真的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啊，来显示我们内心你究竟在想什么，什么才是掌管你的心。 I want what? 我想要什么？ I fear what? 我害怕什么？I functional believe, 我真的信靠的是什么？ I trust what? What are your button? 什么是你情绪的按钮？这对应到我们的图哈，就是这个荆棘下面有一颗扭曲的心。你的心里究竟你的动机何在？这是问题的关键。因为你的心是如何，你才会对这个环境产生那样子的反应。如果你的心是充满了各样不同的偶像，各样的不同的不是属神的信念，你长出的就是荆棘。那最后第四个问题，帮助我们评估一下我们自己，当我们这样心里内心这样思想，产生了那样子的反应跟行动，带来怎样的结果呢？第四题，会是怎样的结果？我们用我们这个扭曲的心，充满偶像的心去回应，会带来怎样负面的结果呢？会这些结果会怎样影响我们的关系？影响夫妻的关系，影响与神的关系，影响与孩子的关系，会怎样影响你的工作？影响你的情绪，影响你的经济，甚至影响你的健康。这就是我们这个图哈，最上面哈，经济上面有一个方向哈，就是产生了我们的一个结果。你在上面写一个 question two four question four， 这是前半部，第一到第四。可以帮助你发现你内心的偶像，你产生的反应带来的这些负面的结果。光知道这些还不够啊，许多心理学家就停留在前半段前四题而已。但是第五题到第八题能够帮助我们来移除内心的偶像。第五题说到什么？神在哪里呀？神在哪里？神对你目前遇到的这样子的一个挫折有什么相关？他对你说什么？他说了什么话？圣经里面他说了什么话？他有给你什么样的应许吗？他为了你做了什么事情？那他所做的所说的如何改变你的内心，以至于重新你用一个新的眼光去看你的处境、你的困难、你的反应等等。所以 the question five 就是中间这棵树，你翻过来啊，这棵生命树，你的处境有神的介入了啊。各位会坐在这里不是偶然的，这棵生命树在中间 our redeemer 啊，它有生命的活水，它会介入你的生命、你的生活、你的决定。所以神在哪里？他说了什么？他做了什么？你可以写下来，你可以去读诗篇，你看那些诗人跟我们一样同样的挣扎，像大卫诗篇二十二篇说，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在十字架上也说同样的话，我们都有这样的好像找不到神被遗弃的感觉跟感受。但是神在哪里？神说了什么呢？神有什么行动吗？注意圣经说说话，注意你身旁发生的事情，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所行动。以至于 question six 就是啊，这个果树啊的下面那颗心，你的根啊，以至于你会怎么样回应它？ question six 就是你怎么回应神，一个垂直的关系，你怎么样想，你怎么样思考，你怎么样来信靠他，来寻求他，来回转归向他，怎样来向他祈求，跟他说话。如果走到 question six， 是你自己的一个回应，不是别人问你，不是你要求，你如何来回应神。当你看见神的介入，你要如何来跟他重新建立一个关系，你要如何回应他，如何跟他说话。然后呢 question 7、就是我们的果树、这上面的果子、你要如何回应你身旁的人，你的配偶，你的孩子，其他的弟兄姊妹，你公司的老板同事，你要怎么行动，或是你不要怎么做 do or do not do， 怎样做选择，怎样因着你从神得着爱来爱他们，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开始结出不同的果子，不同的果子。第五题、第六题、第七题，最后第八题就是上面这个果树上面。好，我看最后一页好了，请这个海英芳最后一页。OK， 再下一页这是我们老师画的图老师画的图原本我们的内心 question three 长出来 question two 回应，我们种的是什么，收了就是什么。你种的是苦毒，收的就是苦毒。因为我们用苦毒来回应我们遇到的困难。可是中间这个数 question five， 神的介入，以至于我们内心被改变了，我们结出了果子 question seven， 最后收的果子产生的回应跟反应 question eight， 你就问带来怎样的改变呢？你的健康是否改变了？你的经济状况是否改变了？你跟人的关系是否改变了？甚至你的环境是否改变了？就好像刚才我们一开始读的那段经文，最后他向神呼求，主啊，求你医治我，我便得痊愈，你拯救我，我便得救，你是我所赞美的。所以这个诗人这个耶利米书这边得着了，得着那样子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他得着医治，得着痊愈，得着救赎。所以我们回到上一页这一页 OK， 就停留在这一页。你要如何从左边的我的左手边这颗荆棘成为右手边的这个多结果子的果树，从充满着不同的偶像到我们单单到这个生命的活水来得着供应，结出生命的果子，我们收获的是得医治，得救赎。我们来赞美神收获很多，他们就堆成一叠一叠一叠一叠。好，最后我来做一个上一页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故事我说我去看我喜欢看这个歌唱比赛的节目嘛那有一个歌手20年前她被称为是中国女子摇滚的第一人。她13岁出道，16岁到北京发展，之后她就获得最大的成功，女子摇滚的第一人。可是在她18岁的时候，她在酒吧夜店里面吃完饭跟别人起了冲突别人就把酒瓶砸破了，擦到她的左眼，她的左眼就瞎了。在她人生最辉煌的时候，全中国最受欢迎的时候，一个18岁的女孩，如果你是她，全中国人都认识你，你最受欢迎。在你18岁的时候，最年轻漂亮的时候，你的左眼被别人刺穿，再也看不见，你会怎么办？你会怎么反应？后来他很快的就复出了，用他自己的努力，大家也都很称赞他。可是他其实内心有许多的痛苦我是后来看到另外的访问才知道这一段故事。因为他在第几周的时候也拿到当周的冠军大家就重新再注意他。后来在他演出的时候他的压力很大加上受伤这个事情，他就开始使用毒品。可是没有人知道有一天在转飞机的时候，到南京转机的时候，他实在受不了了就叫一个计程车带我去买毒品下了飞机赶快去买毒品。那计程车当然不带他去买毒品，就直接带他去警察局的派出所了。结果全中国人都知道他在吸毒在20年前他受不了那样的压力，那个时代所以他怎么办呢？他就离开中国远走他乡他就到了德国去。在德国有一次聚会当中一次吃饭聚会，普通聚会，他认识了一个德国的男人。这个德国的男人 疯狂的爱他，把他当作宝贝一样。这多难说，我不介意，我不在乎你左眼瞎了，我也知道你正在戒毒。他到德国，他就是透过医疗方式，他必须喝其他的药啊，来抑制他的毒瘾。这个德国男人说，我不介意，不仅如此，我还要娶你，我要帮助你脱离毒瘾。这过了一年两年三年啊，有一次他真的毒瘾发作了，他的丈夫就抱住他，握住他的手啊。最后他丈夫怎么帮助他戒毒啊？因为他戒毒都必须要喝这个一种药叫美沙酮啊，加在水里面。她丈夫就很有智慧啊，他就参考中国人如何戒鸦片啊，他就把他的药啊每天少一点，稀释一点，但是没有告诉他啊，拿给他喝喝，因为喝了之后他毒瘾就不会发作了嘛啊，他就不会去找毒品了。但是透过这个药物，直到有一天他丈夫告诉他说，某某某，你已经戒毒成功了，因为上个礼拜上个月我给你喝的都只是白开水。这个歌手非常感恩，这个男人是无条件的爱他，帮助他脱离的毒品的捆绑啊。各位不需要到德国去找一个男人啊，你可能也找不到。我要想说的是什么，一个人为什么会被改变？你希望你的配偶被改变吗？你希望你孩子被改变吗？这个女歌手说，改变我的是爱，因为最大的是爱，她的丈夫无条件的接纳她。到读到启示录，我们看到我们真正的良人，我们真正的丈夫是谁呀？是耶稣，他无条件的爱我们，无条件接纳我们，他不在意，他愿意宽容包容赦免我们过去所有的不堪，他是这样的爱我们，甚至牺牲了他自己。这位良人，你愿意来得着他的爱吗？你希望你的配偶、你的孩子经历那样子的爱，以至于他们被改变吗？人心如何被改变？最大的是爱 ，Love never fail。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感谢你，你就是那生命树，你流出了宝血，你的话语就好像那个活水的泉源，滋润供应我们，让我们原本好像一个荆棘的生命，我们的心被改变了。主啊，帮助我们真的经历到你的爱，能够看见你，触摸到你。透过我每天的灵修祷告，我们彼此的带导，帮助我们经历到你这活水的泉源，以致我的心改变了，能够结出果子出来，而且结果子更多，以至于我们被医治，得到释放，脱离捆绑，是一个丰收的丰盛的一个生命。主，我们看见今天这幅图画，主帮助我们更多的亲近你，更多的从你的话语得着供应，也让我们有那样子的爱去供应给别人，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被改变，是因为主的爱，也让我们身旁的人看见我们对他有那样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包容，以至于他们也能够经历到主你那宝贵的爱，你那牺牲的爱。谢谢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阿们。